小孩和水怪。有个孩子爱游水，他每天都要下河去游个痛快。有一次，一连下了几天暴雨，哗哗哗，哗哗哗，河里翻滚着浪花。孩子又下河游水了，这可不得了，河水一下把他冲出好远，一个浪头打来，刚喊了一声妈，就给打到河底去了。 妈！ 孩子的这一声叫惊动了河里的水怪，水怪赶来一看，啊，是个孩子，圆脸蛋儿，大眼睛，真可爱。可是孩子已经昏迷过去了，水怪马上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带到自己的一座宫殿里去。水怪在这河里孤零零地住了几千年了，他想，这回可好了，有个孩子给我作伴了。孩子醒来了，一看自己躺在水晶床上，待在水晶宫里，多奇怪啊！再一看，身边放着许多水晶做的玩具，他正要伸手去抓玩具，忽然想起自己家的破草屋，哇的哭了起来。水怪跑来问他， 好孩子，你为什么哭啊？ 我想家，我要回家去。 好孩子，我的水晶宫不比你的家强多了吗？ 强多了，可是我不爱您的水晶宫，我爱我的小草屋。 水怪没办法，摇摇头走开了。孩子哭啊哭啊，后来就睡着了。他睡了好久，醒来一看，咦，他给搬到一座银銮殿里来了，身边放着许多银子做的玩具，好看极了。他正要伸手去抓玩具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，哇的哭了起来。水怪跑过来问他， 好孩子，你为什么又哭了？ 我想我的小弟弟小妹妹，我要跟他们玩去。 水怪没办法，摇摇头走开了。孩子哭啊哭啊，后来就睡着了。他睡了好久，醒来一看，啊，他又给搬到一座金銮殿里来了，身边放着许多金子做的玩具，黄澄澄，金灿灿，太好玩了。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抓起一件玩具来，可是他又把玩具扔了。他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哇哇哇地大哭起来。水怪跑来问他， 好孩子，你为什么还哭呀？ 我想爸爸妈妈，快让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。 水怪实在弄不懂，他的银銮殿、金銮殿还有那么多的金银宝贝，难道还比不上孩子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妹妹吗？水怪等孩子睡着了，就把他送到岸上去。孩子醒来了，还当自己做了个梦呢，看看天已暗下来了，连忙跑回家去。他这一跑，口袋里叮当叮当响起来了。他掏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件水晶做的玩具，一件银子做的玩具，还有一件金子做的玩具。不用说，这些是水怪送给他的礼物。噔噔噔，孩子跑回河边，把玩具扔还给水怪。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自己家的小草屋、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